好，第三节翻嚟啦吧。好啦，咁第三节呢，我哋继续讲啲战机啦，系咪？战机停不了啊。咁呢就英国呢原来都要插只脚入嚟喎。即係话呢佢哋呢英国呢大家你知有间公司好出名叫 BAE 啊。 係好耐冇听过。 呢间公司呢就最出名咩呢，就大家知电磁轨道炮系咪啊。即係如果将呢个电磁轨道炮呢装喺美国嗰啲嘅军舰啊，例如话嗰个咩珠穆瓦特级系咪啊？即系个科幻战舰咧 ，Alex 成日话咧个三尖八角噶，跟住咧就另外可以装喺航母舰度嘛。咁呢间公司咧就依家咧有个设计，新嘅飞机设计，就话咧佢系一架匿踪嘅飞机，即系我哋成日讲隐形战机。如果大家睇个样咧，你觉得佢系咪三角翼啊？ 系啊， 即系类似系飞翼嘅设计。 飞翼设计系啊， 系嘛？但系佢有咩唔同咧？佢呢架机咧，佢系冇升降舵嘅。即系咧，大家咧见咧嗰个尾嗰度咧，佢有个位咧横向可以做升降噶嘛， 系 方向舵都冇，副翼都冇，即系话佢变咗咧。以前我哋咪有啲位可以调节佢方向啊、速度啊、升降噶嘛， 襟翼 冇晒呢啲， 成个飞镖一碌嚟噶。 跟住咁点飞咧？系嘛？原来佢哋系用嗰啲咧，好似太空穿梭机嗰啲咧，侧面有嗰啲喷气啊， 系 咁去控制。 系咪即系高达咯？ 系嘛？同埋咧，佢应该咧，我估啊，就系佢嗰啲咧，系要嗰啲叫磁力推向 啊。全部都磁向喷嘴。 系啦，磁向喷嘴。 咁喐啲喷嘴咧，就可以直接俾到个 动力 嗰、个翼啦，咁啊就可以转到弯啦。 系啦，咁所以咧，佢咧嗰啲常规嗰啲嘅升降舵啊、方向舵啊、副翼嗰啲咧，已经唔用。哇，咁你正喎、啊、嗱，你谂下由。即系嗰个 Wright Brothers 开始创造飞机咧，就有噶啦嘛。你讲紧二百年啦，一百年啦系嘛， 百零年啦， 系咪？咁当然啦，以前咧早期嗰啲飞机咧，你冇即系唔系用电子嘢噶嘛，你嗰个机师应该同佢斗力噶嘛，系、嘛？即系你应该系用手 拉威亚 嘅 啫， 系啦，你用手拉其实应该系斗力噶嘛， 系啊。 咁后来就 F-16 开始就用咗个 fly by wire 嘛， 即系全电脑控制啦， 系啦，用电子嘅，咁啊解决咗呢个问题。咁而家如果咧？佢可以做到依家匿踪，嗱匿踪大家睇到个设计啦， 就飞翼设计啦， 飞翼设计啦系咪啊？即系呢个设计咧，据说咧就嗰个红外线啊，同埋嗰个雷达侦测咧系会做得比较低可测性啊。咁所以咧就如果依家再加埋咧嗰啲叫做矢量推向系咪啊？ 系矢量系推系啊， 系啦咁咧就矢量喷嘴啦咁讲，咁就控制过咧，咁呢架机咧就应该系非常之隐形啊。咁当然啦，呢架系概念机嚟嘅啫 ，Alex， 呢架机系未整出嚟噶。咁、 okay. 咧，所以就英国嚟紧大英帝国可唔可以嗱？我哋讲完伊丽莎白女王好咯啊，咁啊嚟紧可唔可以？你估可唔可以摆上诶航母舰咧？呢架嘢，咁同埋会唔会整无人机？你觉得 应该得嘅， 系嘛？咁如果整到无人机，咪好似 X-47B 咁啊？我唔知几多年之后嘅事咯。 哦，可能2050年之后啦，可能讲紧。咁呢个可能大家当概念咁样听。 到时可能有高达啦， 有高达，就呢啲机冇用噶啦。哇！呢、這个 Alex 都中意啊，呢、這个 哇年代久远啊， 呢、這个系咪啊？即系俄罗斯啊！ 即系我都唔知边个抄边个，其实老实实真系 系嘛？ 究竟系俄罗斯抄英国，英国抄俄罗斯，我都唔知啊！即系 AV8 嗰时年代。 但系依家系咪好肯定咧？就系 Lockheed Martin 就一定系、 哦、肯定噶啦， 一定系抄咁就 系。唔系抄，系买图纸嘅， 买图纸 现金白买嘅， 真金白买系嘛？就唔系真系抄嘅， 唔系抄嘅， 即系佢即系攞鬼卖， 系啊，真金白银买嘅。 系啦，咁咧，依家咧，俄罗斯咧，佢哋咧又讲啦，你冇发觉俄罗斯近排成日讲好多嘢，佢哋咧又话呢只战机嗰只战机啦，呢只飞船嗰只飞船啦，咁样呢只战舰嗰只战舰讲， 系啦， 佢哋依家讲紧啊，佢哋嚟紧咧个航空母舰啊，嚟紧咧佢哋唔再用米格29，亦都唔再用苏33， 用苏三唔系米格35啊， 即系佢哋讲咩咧？佢系讲紧用呢只啊。垂直起降， 又系50年之后嘅事 系 嘛？ 系啊，即系佢讲紧呢个咧。嗱，依家咧，如果美国咧用紧咧有啲 AV8B 嘅， 系， 即系佢系嗰啲两栖攻击舰度可以垂直起降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依家就可以用 F-35B 啊嘛。 系啊。 咁美国就系咁啫。俄罗斯版系咩咧？俄罗斯版嘅 F-35 就系呢只啦。尤其是讲紧 F-35B， 呢个雅克141啊。 雅克141啊嘛。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就是、我哋讲过以前咧系有两只机噶嘛。即系咧以前咧就嗱，英国就有 AV8B 啦。 系。 俄罗斯咧有个叫做雅克141噶嘛， 系啊， 其实咧佢咧雅克141之前咧佢仲有一只噶，叫做咧YAK 38， 都系雅克38啦，都系一个试验机嚟嘅。 嗰阵时咧就叫做第一代咯， 系试验机， 量产噶咯，嗰阵时都 系第一代量 产，系啊，第一代量产。嗰阵时咧佢哋嗰啲咩例如明斯克级啊、基辅号啊嗰啲都有用过， 但系18架战舰上唔系即系全嘅基辅级嗰啲航母舰上面摆咗十几架，定系得几架喐得啊？ 系啊，你讲得啱啊，就是、因为咧成日都出问题噶， 系啊， 啲妥善率好低嘅， 同埋佢嗰个载弹量系极低咯， 极低。同埋嗰个年代咧，佢系冇机载雷达嘅。 吓， 系啊，肉眼睇啊，冇惯啊，七几年嘅啫， 肉眼睇啊， 系肉眼睇嘅咋，或者系你报俾佢听咯，佢冇答话。系冇雷达噶，所以佢即系因为可能佢太重啊个雷达，载唔到上去咯。因为你要垂直起降，其实你嗰力好大噶嘛。 咦，咁样我对住个，如果我带住个对住个反舰飞弹，我咪肉眼瞄住架战舰咯。 系啊， 咁咪好似以前二次大战咁， 自杀式咁样攻击咯。所以好鬼大镬噶佢，同埋咧，你知唔知嗰阵时咧，佢个半径得几多啊？得195公里噶咋？ 哇， 好细啊！其实可能仲短过依家啲直升机。 系啊， 咁你咁细，你咪飞埋去好似中埋去死咁咯。 系咯， 系嘛？咁你谂下嗰个年代已经有响面射噶咯。 系咯， 我对住你就射死你。 系啊，死梗 噶。死梗噶。 仲有嗰阵时已经有呢、這个冇话用飞弹，我唔知机枪我都有辅助瞄准噶咯。 系啊。呢、這个唔知有冇机 炮嘅辅助瞄准，因为你冇雷达乜都做唔到。 呢、這个唔敢讲，仲有，如果佢热嘅地方唔 work 嘅又系。 系咯，你冇雷达嘅话，即系你冇防空能力嘅其实。 系啊，所以好差呢部嘢。系啦，咁但系咧，起码咧，佢呢部嘢之后咧，就到你讲嗰部一四一啦。 一四一就好啲啦。 雅克一四一啦，系啦，咁雅一四一咧就好啲，但系嗰阵时苏联冧咗啦嘛。 哦。 做咗四架prototype。系啦，跟住就冇做啦，跟住后面系咪就俾Lockheed Martin 卖贵咗？ 买咗个图纸啦。 系啦，咁所以咧，你话而家俄罗斯仲有冇人可以整到呢啲嘢咧？老实啦，有我都去 Lockheed Martin 啦。 走晒啦啲人。 走散啦系嘛，同埋佢仲有冇啲天才科学家可以做呢样嘢咧？ 去晒乌克兰啊嘛。 系咯，一系就过大陆嘛。 喺个大陆，喺乌克兰。 系咯，咁所以你话呢单嘢点善后咧？又系得个吹字。 吹到 俄罗斯同中国 friend 咗，可能真系学咗啲嘢。 中国佬好精嘅，而家 系嘛， 唔会买呢啲垃圾噶。 系啊，咪调翻转啊！我哋成日讲嘛，依家调翻转俄罗斯问你买嘛，嗰度样衰嘛，喂，我跌堂堂大国噶，真系系咪先？竟然要问你买， 迟啲我唔迟 AK-47都唔做啦，要俾中国做。 咁大镬，咁大镬，我哋去到呢个境界啊嘛！真系好大，好啦，嗱，下一单咧讲，哇，土耳其啊，大家有冇印象呢个国家？ 有， 系嘛？我哋讲个土耳其咧，话呢个国家咧，其实佢系好想将啲武器咧系国产化噶嘛。佢哋今次咧，佢哋据说咧就话咧做一个叫 TFX 啊。咁呢一个咧，大家你咁望落去个印象，有冇啲似韩国以前咧？我哋讲过咧，佢有一架咧 KFX 啊， 系 类似咁嘅样噶。咁咧今次咧，佢哋话咧呢个咧系属于咧三方面嘅合作嚟嘅，系英国。佢哋嗰个厂，佢哋自己一个厂嘅，同埋国防部， 话啲英 三个合资， 英国研究嘅都好服噶， 系咯，英国研究噶， 好服噶，英国研究都系好服。 劳斯莱斯引擎， 劳斯莱斯引擎， 系啊，劳斯莱斯引擎啊，呢个会细菌。咁咧，依家咧，据说咧就话佢哋，你依家见到咧有三种机啊嘛， 系 三种机嗱，呢、這个咧系三套方案嚟嘅， 系 你见咧第一个咧就是、单引擎， 系 咪就冇压翼嘅，第二个咧。就系、是、单引擎，但系有压翼嘅。 系 第三个咧就双引擎。 系 咁啊，上第一个同第三个设计就唯一唔同就系单引擎同双引擎啦。 系 咯，个设计差唔多样嘅。 系啊， 咁啊中间嗰就要加压翼啦。 系 咁，你觉得加压翼唔知系咪抄大陆啊？咁咧就听讲呢个系有啲隐形嘅。 而家兴啊嘛，压翼。 而家兴啊嘛，佢系有啲隐形嘅。 系啊， 但有几隐形我哋系唔知啦。 苏三十嘅话，苏三十五都要加压翼落去嘅。我唔知点解会加压翼咯， 因为加压翼咧可以令到佢个飞行半径短啲噶， 系咩？ 即系佢转弯灵活啲噶， 即系 系啊，会快好多噶。 回旋转向再劲啲， 系个回旋半径会细啲。 Okay.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会个雷达反射会劲啲，因为你侧面咧啲位咧，你知道你冇死角噶嘛， okay. 即系啲雷达 突咗出嚟嘛， 系啦，突咗出嚟就会特别角咯。咁呢架嘢咧，据说啦吓，佢哋依家咧就整，咁你话几时出街咧？就讲紧咧系2030年之后， 得唔得啊？ 系啦，佢哋好搞笑噶，你知唔知啊？呢架嘢佢话要做咧，极速系去到两马克噶，即系音速两倍噶， 五马啦。 系啊， F22做到啊。 系啊，哇！但系两倍嚟讲，呢啲机算劲噶啦嘛。 F22 就劲好多噶啦。 30年应该退役噶啦，差唔多。 系嘛？呢部机啊，佢话原来可以做到2070年啦。 系， 你信唔信啦？依家都未出，系咪？ 系挨咗过咗2046先啦，大家 系啦，过2046先啦吓。佢哋据说2023年可以飞，系嘛？好啦，下一单，哇，呢个恐怖啊！大家睇到咧，呢个漫天系咩啊？唔系乌蝇啦，亦都唔系麻蝇啦，呢个系一个无人机嘛。 系 今次咧呢单嘢就讲咩咧？就话咧美国咧就谂住咧整个无人机战队。 系 咁无人机战队，当然嗱， 大家讲笑啦，呢、這个真系纯粹俾大家搞笑，梗系唔会咁嘅样啦。 即系我觉得美国佬啲 C130 唔系太多，出嚟我哋玩下嘢。 佢哋系咪咧嚟紧咧嗰啲 C130J 咧升 grade 之后，有啲升唔到咧，就攞嚟做呢啲啦？咁咧佢哋话咧，将个运输机大力神就谂住不如玩下新嘢啦，就玩啲空中航母。咁佢哋玩系咩咧？就放晒呢啲放子要咁，放晒啲无人机出嚟。你如果老实啦 ，C30 咧，你讲紧咧嗰个载量咧，即系廿吨咁样啦。如果你可以控呢啲咁嘅机，可以做几多架？哇，即系几百架都得，唔系讲笑。 咪变到卡宾嚟啦，咪 咯。系咯，同埋大家有冇印象？我哋曾经讲过一单消息啊，就话咧，佢哋依家咧，佢哋有个大学啊，我唔记得边间系咪麻省啊？ 系， 我唔记得边间，好似麻省冇记错。 系， 就佢哋咧依家研究紧咧，将嗰啲传感器装喺个人脑度嘛， 系， 即系啲头皮嗰啲位嘛， 系啊， 跟住佢一个人充廿架咁样，印象 呢个真系完全系高达卡宾嚟嗰啲咁嘅发油炮嘅。 废油炮嘅 idea 嘛，咁所以咧呢单嘢好搞笑啦。究竟 C130 可唔可以复活咧？咁即系因为呢一单嘢，可能调翻转个生产线要出翻嚟。 咁日本仔整翻1:1卡俾你先啦， 一比一卡俾你， 系啊， 跟住就可以空中飞，仲可以放晒呢啲。哇，卡俾你系用激光噶， 乜都系激光。 呢个都系讲紧炸弹啫。 系啊， 咁所以咧就呢个咧相当之耐人寻味啦，咁样啦。好啦，咁我哋讲下一个啦，下一个咧就讲紧啲无人坦克喎， 中有陆军啊， 系啊，无人机械人呢个咧就据说咧美国咧 DARPA 嗰边啊，佢哋咧话咧就有个消息就话咧佢哋嚟紧有啲新科技啊，究竟可唔可以出啲无人坦克、地面机械人？咁你如果嚟紧做到咧，其实你怕咩排兵啫？即系嘛，全部都系无人坦克，即系可以去。 我成日都讲呢啲嘛，翻去个星球大战嘅前传啊， 星球大战前传系嘛？嗰陣時係用曬嗰啲機械兵， 係機械兵， 就唔使個複製。咁咦？咁如果根據呢個發展，會唔會最後又有曲製人就出現咧？ 冇，等佢就有100萬個 Larry 出現咯。 100萬 Larry 係冇啦，冇用我個樣咧，我好孱弱嘅，我呢啲唔打得嘅，揾啲勁抽啲大肥，100萬個大肥，咁啊好抽啲可能。咁呢個無人坦克咧，就我印象中咧，就好似話俄羅斯做緊。 系 俄罗斯一做紧无人坦克，喺佢哋边境个巡逻啊嘛。 其实想做无人机，其实嗰时无人坦克嗰阵时，德国已经有啦二次大战。 哇，咁先 做！但系嗰阵时又做呢个炸人啲坦克嘅， 即系佢走埋炸人， 系啦， 即系自己系一个炸弹嚟嘅， 系啦。 哦 ，OK， 我就听过以前盟军咧，定唔知曾经训练过啲狗冲埋去啫。 哦， 不过唔 work 嘅， 唔 work 嘅， 你开枪啲狗走嘅， 梗系走啦。 咁地面机械人都系啦， 好冇胆嘅啲狗其实。 咁啊系。好嗱，下一个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咧 ，Alex 咧又近排咧就我同佢咧就争论紧呢个话题啊， 都唔少争论嘅，其实笑紧 啫，笑紧啦，大家都讲啦，就话 F22 咧，上次我哋咪讲过同 F30 唔系。苏35啊， 系啊， 空中对垒嘅。 咁啊，早上个礼拜已经不停喺网上面疯传噶啦。 系， 咁啊，大家见到就喺个苏联出呢个 F35咪走去呢、這个解围啦，同呢、這个咪苏廿五 解围 F25 佢哋据说系喺叙利亚上空相遇嘛，系咪？ 系啊。 咁咧就啲人就咁讲嘅，个古仔咧就两个版本噶嘛。 系。 嗱，一个版本咧就咁嘅，一个版本咧就话咧。俄罗斯个版本咧就话苏-25咧就执行紧呢个空袭行动，就嗰时咧就要炸 ISIS 嘅，点鬼知咧无啦啦就弹呢个苏-22出嚟轰佢 ，F-22 出嚟轰佢，跟住咧就苏-35见唔对路就出嚟帮佢啦，帮细佬啦咁样，咁系帮大佬，跟住咧就帮佢解围就轰走咗 F-22， 嗱呢个就俄罗斯嘅版本， 啊 美国版本唔系咁噶，美国版本咧。 好似话，我简直系个 UFO 情节。 呢个版本咧就系话咧，有一架苏式嘅战机咧就闯入咗，即系佢哋有效嘅领空。 系啊， 咁于是咧佢哋就驱赶佢 入咗伊拉克领空。 点知人哋咧就攞翻架苏-35轰佢。 系， 咁佢咧但系都有效地执行嘅，咁咧直接驱离佢为止。 系， 咁而家一个罗生门咧就系究竟边个被边个驱离？ 呢个，我觉得前后都唔系一个最经典嘅位置，最经典就系我觉得好似咧。好似以前啲美军追啲 UFO 咁样，嗰啲情小说情节，即系话咧架 F-35 咧， 系 同埋啲即系地上面嗰啲防空系统，即系 S-400， 嗯， 最多只能够所以苏联最先进嘅雷达，可以话堪称可以个 detect 到呢个 隐形战机 啊 F-22 啦 ，F-22 咁原来发现咗最终出嚟嘅效果，只能够。我大概知你喺边嘅，因为大概知你喺边，我即系知道东南西北方向嘅。 咁冇用噶、 啊。咁之后我发觉架 F 苏三五啦，咁当然就大家都揾紧噶 F 廿二喺边啦，企度 lock 佢啦，着佢灯啦。 因为你火控 lock 唔到冇用， 火控着佢灯啦， 系。 咁发觉 lock 唔到， 系。 跟住咧，嗱小说情节啦，呢个只系一个啊，就相传咧嘅 F 廿二咧就走咗佢后边。 哦，因为我睇到你，你睇唔到我嘛。 系啊，我睇到后边，跟住咧用呢个国际嘅频道。 哦， 跟住我听 同佢讲嘢， 叫佢冷静啲， 系，即系大家应该系一个专业嘅态度嘅， 专业态度 系啦，你唔好盲中中咁样谂住， 唔好乱飞啊， 系啦， 唔系冷静啲啊， 系，其实佢咬住你尾，你已经冇得追咯， 冇得追噶， 咬住咯， 飞咗你后边，跟住， 同埋人哋可以超音速巡航噶嘛， 系啊， 即系佢可以持续咧用呢个嘅超音速咧，一点，你预咧大概一点二至一点五马赫啦，即系喺你后面飞。咁如果你啊开 after burn， 佢唔使开 after burn， 悭油， 你又唔够佢快，佢又快过你，佢、 啊、 咬住你尾， 跟住之后佢 机动力又好， 就可以追又追到你翻俄罗斯嘅嘢。 哦，所以其实呢个古仔咧，如果由个飞机嘅性能，好似睇得出边个驱赶边个啦， 性能已经系争好远啦，但系问你个雷达嗰样真系好大人惊。 咁系啊，即系雷达争好多， 完全你谂下 S 四百已经堪称最新噶啦 ，S 五百未出啦，系咪？ 未出，未出。 咁 S 四百最新噶啦， 最新噶啦。 跟住你苏三五都最新噶啦， 最新噶啦。 苏啊苏三十七就得个两架原型机，未量产啦，系咪？ 但系咁、啊，你个雷达咧未有个搜索嘅， 系啊。 你搜索到咧，唔代表呢个火控 lock 到噶。 咪就系因为搜索到你去东南西北边个方向咯。 但系冇用过，因为火控个雷达咧，佢嗰个音嗰个 frequency 啊， 系啊， 其实 F 廿二吸晒噶， 系啊， 所以咧你系睇到我噶，但系你射唔到我， 系啊， 因为个 lock 唔到啊 ，lock 唔到啊， 吸晒啊嘛，俾佢点 lock 啊， 所以咪最多咪知道东南西北喺边咯， 咁咪死啊，咁同埋你战机嗰啲雷达都系嗰啲发嗰啲 frequency 噶嘛， 系啊， 即系啲毫厘米波毫米波咧、啊，又系边吸晒， 最惨嘅就系点 lock 啊 ，F 廿二系吸咗你收咗你雷射波，跟住之后佢侦测到你， 佢仲要知道边， 即系边度射出嚟， 仲死。 所以完全系四代机到五代机， 同埋咧 F 廿二系唔使开雷达噶， 系啊， 我唔使开，我收你就得噶啦，我唔使开嘅，所以你吸唔到我噶， 系啊， 好大镬， 即系世界天使嚟嘅，边度收到啊？ 系啊，同埋其实佢啊喺出咗境外咧，佢就要装嗰个 RCS 放大器咋，你先可能侦察到佢啊， 即系放大俾你睇噶咯， 我放大俾你睇，如果我掹走咗，你真系唔知我有几劲噶， 系， 所以依家咧国内咪又话咧嗰啲咩，佢哋有一只好劲嘅雷达噶嘛， 系， 个佢话咧嗰个 frequency 好高嘅， 系， 佢话咧就用嗰嚿嘢咧系可以 detect 到 F 廿二噶嘛， 系， 我第一嗱，我首先话，就算。掂 detect 到唔知啦，就算我俾你 detect 到，你都射唔到佢噶嘛， 系啊， 即系我知啊，我知你嗰度啊，但系我个火控雷达射唔到你嘛， 系 咪？之前咧，我印象咧，我睇篇文章讲得好好嘅，就系话咧，即系依家大陆噏嗰啲人其实全部唔识科学嘅，唔识 science 嘅，即系就斋噏咯，我系睇到就以为打到，其实睇到唔等于打到噶嘛， 系， 即系等于我见到 Alex 噶好远，系咪？但我唔够佢抽噶嘛， 嗱最惨嘅嘢睇到佢，但你唔知道几远啊嘛。 系啊， 即系连枪都射唔到。 但系大陆 你 冇话 放弹定枪射， 大陆话佢成个形可以 shape 扫描出嚟嘅，即系话代表佢已经知晒佢喺边啊，成个 系 系哦。如果你成架机嘅形都扫到，我咪知晒你边咯。嗱，据说噶咋，大陆佢从来冇将嗰个画面攞出嚟俾你睇噶。 当然啦， 系咪？就算做多人 CG 啊，你觉得？ 哦，可能系 系嘛。好，咁我哋就今日嚟到呢度先啦。祝大家冬至快乐啊！ 好，拜拜， 拜拜。